OK，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给我们机会思想我们到底是谁。因为今天我们思想的议题无外非就是，我们在你手中成了何等的工作，又在你儿子的手中成了何等新造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今天是第四十六问，四十六问，我们还是一起念一次好了。第四十六问： 我们为何需要爱与尊重人的生命？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基本，甚至不需要问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唯有基督徒才能够有的答案，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对这个很基本，你甚至不会去想的问题，你的答案会与今天我们这四十六问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我们答案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需要爱与尊重人的生命。我们是认知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爱邻舍和尊重邻舍，就是爱他人和尊重他人。大家对这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或者如果问我们为什么要爱别人，或者不要讲爱别人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别人？你觉得如果你问你基督非基督徒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答案？也许连尊重都不一定会要尊重，或者他会说什么勿施己，己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还是有一点，就是因为你不希望别人对待你这样子，所以你希望人家尊重你，就尊重别人。或者有些人会说生命就有本身的价值，一个人尤其是人的生命会有本身的价值。这也许都有一些某种程度我们都可以同意，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最终不是我们的生命本身有其价值，我们的生命本身有其价值是因为它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唯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唯独人在这方面是反映了创造一切的造物主。人性本该彼此相爱，也就是说人性 human nature 本来就是应该要彼此相爱的。讲到这个的话，如果你读过大学的哲学导论，不见得会有这个结论，也就是说人性本来是要互相厮杀的，适者生存。人性本该彼此相爱的这个概念，在十九二十世纪之后，也许就不是非常主流的概念。世俗的教导的背后的一些预设，就是适者生存。这个当然跟进化论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得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如果我们要说本性，就应该人的本性就应该是要彼此相爱的，因为人是按照一位创造者的形象，造物主的形象所造的。这就不免你到最后的这个理由或者基础就会追溯到创造之头。那时候创造之头，我们就说人之所以是人，你之所以是你，不是从某一个单细胞在双细胞然后再演变evolution 中文是什么进化而来的，而是你是受造的。人的生命有价值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真的，你如果仔细的想，如果你真的要说人应该要彼此相爱，人生命有其价值，到最后你一定会追溯到某种神论。人是受创造的，不是 不是在几率之中并出了火花，然后并出一个生命。而堕落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堕落之后的人，虽然每个人都在亚当里面都是犯了罪，在死的审判之下，但是并没有改变这个我们应该彼此相爱的事实。只是堕落之后的人其实无法真正的彼此相爱，但是人性仍然是人性。有的时候我们会基督徒会有一种理念，就是说堕落之后的人就已经失去了人性，我们等一下会再讲这个也许不是很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在这里讲的人性，我们在这一课上面，你基本上可以把它与上帝的形象画上等号。且不论它的内容为何，讲到人性就是讲到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形象。Okay. 所以我们不会说堕落之后的人不是人，所以我们不会说堕落之后的人性就没有责任要互相的尊重，或者在堕落状态之中的生命就毫无价值。OK。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就是人之所以是人，你的人性本来就是应该要彼此相爱和彼此尊重。你如果真正思想唯有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提供你这种论述的基础、okay. 改革中神学家 Herman Bavinck 会说，人是上帝的形象，因为只要他是真的是人，只要他真实的本质上是人，就因为他是有上帝的形象的、okay. 所以有上帝的形象就定义何为人，你是人就有上帝的形象。那么那堕落之后的人呢，是否失去了上帝的形象？有的时候也许你会听到这一类的用词，我们本来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创世纪一章，可是堕落之后的人就失去了上帝的形象。改革中在这上面会区分广义和窄义的上帝的形象。堕落之后，人的确失去某些上帝形象，或者属于上帝形象的东西。所以在新约里面，新创造的人是在知识、公义和圣洁里面，按照他主的形象重新被造。那其实这也就是提示，在原来人是有 original。知识、圣洁和公义，但是在堕落之后这失去了，但是在新创造救赎之中被 restore 被复原了。 OK， 所以在窄义上面我们可以说人的形象就是这个 ethical dimension， 就是道德伦理的这个层面，知识、圣洁和公义，窄义上面这个是上帝的形象，而在堕落的时候你失去了。但是广义上面，上帝的形象比这个更广，也就是说虽然你失去了原来的知识、公义和圣洁，但是堕落之后的人仍然是人。 OK， 所以广义来说，上帝的形象就包含 whatever， 任何东西是叫你成为之所以是人的人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广义的上帝的形象。对，或者换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在堕落中人犯罪以后，人的确失去了原来的知识、圣洁和公义，但是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改革中说这是广义来说，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也认知这上帝的形象已经遭到破坏，而且是全面性的破坏，是人的每一个部分都遭到破坏，不只是你的知识，是你的情操、你的意志、你的情感、你的甚至你的身体都遭到破坏。 OK， 但是你仍然是有上帝的形象。路德中会说人堕落之后失去上帝的形象。 OK， 因为他们认为上帝的形象基本上与上帝的公义 righteousness of God 是画上等号的。那人堕落之后定义上就是落入在不义的状态里面。 right? 是犯罪的状态。所以按照路德宗的理解，这当然与跟他们你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教义，他们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在他们的神学里面有某种程度的先决性，所以义这个概念在他们神学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也当然也不会否认这个，但是我们不会说上帝的形象是仅仅限制于原来的那个神赋予人原有的公义、okay? 因为如果你这样你说，如果人堕落之后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因为人堕落之后就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公义，你就很难理解创世纪九章六节或雅各书三章九节。很明显的，创世纪九章六，人在创世纪第几章堕落？第二章，第十章，第几章？第三章堕落 ，right？ 所以第九章的时候，如果这边讲的人是堕落之后还是堕落之前的人？堕落之后的人，对不对？但是在第九章那边不可杀人的、不可流人血的那个禁止的命令的基础是什么？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这是讲堕落之后的。所以严格来讲，如果路德宗他们是 consistent， 就是他们认为神的形象就是上帝的形象就是原来的公义的话，而在堕落之后就失去，就比较难理解创世纪九章第六节。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特别是关于这个窄义和广义的区别，在旧改革中的神学里面，所以堕落之后的人是不是仍然有上帝的形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原则，就是凡人就有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也说堕落的时候人也的确了失去了一些很重要、很 essential、 很中心的上帝的形象的，你要说成分吗？我们就说知识、圣洁和公义。所以窄义来讲，我们可以说人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但是因为按照圣经的启示，也 Bavin 在这里提醒我们，凡人就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说堕落之后的人仍然是有上帝的形象。在广义上来说，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所以如果你说人堕落之后就没有上帝形象，你基本上是在讲人堕落之后就不是人了。我们大概不会如此的说。 上帝形象是指 上帝的属性吗？上帝的形象，是指上帝的属性吗？不是直接，应该不是直接指上帝的属性，因为我们严格来讲，上帝的属性就是上帝嘛。但是在某些程度，的确，唯有人反映了上帝的属性，反映神是神的这个事实。所以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上帝的儿子的概念，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是非常重要，跟我们的神学很有关系。所以人为什么不能够对彼此的犯罪以这个理解来看这个问题，好像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应该很简单了，并非因为生命人的生命本质上面就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人的生命是有上帝形象的。所以雅各在三章九节，雅各书三章九节的逻辑，他并不是说赞美和咒诅本身就是冲突，而是说同一个舌头，你不能够赞美神又咒诅那有上帝形象、有神形象的人，这是很荒谬的事情。OK， 那保罗用的字句又更直接了，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论到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他直接说什么？男人是上帝的形象，是上帝的荣耀。他直接说是上帝的形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所造，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非常特别的事情。所以任何第六诫命，任何不当不正当施害他人的行为，就是触犯了第六诫命。不是只是你真的夺取了一个人的生命，那个才触犯第六诫命。 这诫命的总和就是认知这个事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个事实。OK， 在创世纪第九章，上帝与挪亚立约，也是与在洪水之后的人类立约。我们会在我们的圣约神学里面会理解挪亚之约是一个并不是与神的子民特别选民特别立的约，而是与人立的约，就是洪水之后所有人类所立的约。OK， 有三个关乎人的生命的基本的条款，第一个就是生命要得传言，这当然也就是创世纪上帝创造人原有的意思和旨意，你们要生养众多。所以你会看到在第九章第一节出现，在第七节出现，生命要延传，生命要得以维持。 OK，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你们可以用这个来维持你们的生命，而生命要得到保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以命偿命这个原则，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 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 等一下，好好 ，Carrie 姐先好，好，请说。 第三个生命得到保护的，凡流人血，被人选择，我们目前的新约的教导并不是这样。 Carol 问说，我们新约的教导是不是还是维持这个原则，以命偿命的原则，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我们可以先问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这个原则还在吗？ 不能照字面上解释吧，对吧？ 怎么说不能照字面上解释？OK，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等一下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OK， 我们现在就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以命偿命的原则。所以我说我们等一下会处理这个问题。钟勋，你有问题？也尤其在堕落之后，这个是上帝审判堕落的人的使用的方法。可是那个我们会说，如果你要分得仔细一点，你可以用一些神学上的概念。如果你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取了人命，我们改革中会说是有正义的战争，是可以发动正义的战争，用这个。在这种状况之下取了人命，到最终那个取人命的 efficient cost， 就是真正的那个原因不是出于你，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属性。你是 instrumental cost， 或者你是那个中间的手段和工具。但是就这样来讲的话，最终的原因或者那个不是归咎于你，而是归咎于上帝全然公义圣洁的旨意。我们大家可以这样解释。对。OK， 所以在这样的理解之下，这我们是在旁边略略提过这个，因为这个主题还可以讨论很多。而改革中我们并不会直接的反对死刑，或者说绝对的反对死刑，按照这个不可杀人的原则反对死刑，因为不可杀人这个原则并不是这样子使用，而是你不可以凭着己意，简单的讲，出于己意加害于你同样与你一样有上帝形象的灵舍。所以像出埃及记23章或诗篇139章，若有别害叫以命偿命，以眼还眼，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原则。 这也告诉我们，取了人的性命是多么严重的罪。这个严重性就是基于因为人的生命，人是有上帝的形象的人。OK， 叫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上帝看人的生命有价值，是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他不可能不爱有他形象之物，他不可能不爱像他自己的东西，而越加有他形象，越像他的，他就越加喜爱。这个跟我们的神学和基督论也是有关系的，这个原则。这种论述是清教徒时常，你如果读多清教徒，像 Thomas Goodwin， 他们时常会用这一类的言语。越像神的，神就不能不爱。所以任何不法的对自己和对他人之加害，其实最终的，其实这个跟刚中训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也是有一点关联。其实最终你攻击的对象是神，是正面的攻击上帝，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这就是为何堕胎是这么邪恶的罪行，因为在加害孩子，在加害母亲父亲，在加害社会之前，在这一切之前，你首要堕胎首要攻击的对象就是上帝。Okay. 我们可以看一些，我们看生命记三章六节好了。32章6节，对不起，我刚刚说三章，32章6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这边其中有个概念，就是你的生命最终不是属于你的，人的生命最终是属于建造他的、建立他的、制造他的耶和华。OK， 将他，这边已经讲到将他买来的。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约伯记10章11到12节。好，我把我口香糖吐掉。有人可以帮我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约伯记10章11、12节。 你不是道出11、12节、啊？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12节，你将生命跟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 你将生命赐给我，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我们看最后一段，139篇13到14节，我来念好了。诗人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庇护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可畏，这是一个应该让我们发出惊叹，大发出大大的敬畏的事实。我们居然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们特别注意，讲到创造，讲到我们生命最终属于谁，诗人可以说，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庇护我。所以就是特别针对现在所谓 pro-life 啊，对不起 pro-choice 支持堕胎的论述，你可以看得出来，基督徒要支持堕胎是非常，除非你就是忽略这段这些经文。我以前是非常支持堕胎的，差别就是不是有道德上的醒觉或者认知，差别是我信耶稣，这个造成一个人基本上价值上道德伦理上全然的翻转。 或者我们换另外一句话叫只有认信耶稣的人才知道才真正的认知生命的价值。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不是亚当犯下的第一个罪，而是荣杀，而是谋杀荣耀的主。OK， 你们杀了那荣耀的主。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八节。但是我们的盼望，也幸好上帝是全然圣洁公义的上帝，也幸好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有以命偿命的原则。我们才有盼望。以命偿命的原则，以命偿命就预表替代性救赎。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没有以命偿命，替代性救赎的基础论述就完，理由就完全不成立。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五到十二节好。啊，对不起，十章，我今天好像一直十章五到十二节。请你念的话，你要念大声一点。 就说神啊，既然你又是你不愿意的，能给我预备的身体，环境和合适的地是你不喜欢的。他所说神啊，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典上已经记载，以上说地狱和礼物。凡地和十罪地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也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旨意是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地 OK OK， 师姐，谢谢，就念到这边好。哦，对不起，十二节，我来念十二节好了。好，那你帮我们念好了。 白以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与这天上一样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祭物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 你看到这边的原则，原来的献祭那个是没有什么效用的，但是上帝在他的恩典之中却把献祭赐给以色列人，有献祭的这制度。但是以色列人不应该以为他们可以凭着献祭就洗洁他们的罪，除去他们的罪，或者讨上帝的喜悦，守着这个献祭的律法。献祭的律法应该教导他们，因为献祭这些都是未来实体的影子。那真正的实体是什么？有一个真正的祭物，那个真正的祭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主他在这边讲到说，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你注意在诗篇四十篇那边讲说，你开通了我的耳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迷惑，为什么这边这样写。旧约里面开通耳朵，你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那边提到，一个仆人如果爱他的主人，不离开他的主人，他的主人就要把他拿到审判官前面，拿一个锥子钉他的耳朵，穿一个洞，表示这个仆人永远留在他的主人身边，顺服他，爱他。我们的主在这里说，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就表示这个身体是身体灵魂都顺服他父的旨意的身体，而这身体要献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赎罪祭。因为若非有血，就罪就不得免除。幸好有以命偿命的这个原则，否则你我就不得赎。 OK， 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彼得的那篇讲道，他对的那些犹太人说，他既是按着上帝确定的旨意和预知被交与人，你们这些人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们应该以命偿命，是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今天你们坐在这里听这篇讲道，以至于信他，以至于得永生，是因为 ironically 很讽刺的，你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也必须死在十字架上。 你们才有盼望，你们今天才得救。使我们的救恩是多么的人心未曾想到的。所以改革中论神的形象，除了有这个广义和窄义的区别，帮助我们理解圣经中的话语，也可以区分为原型 archetype、 archetypal 和副本 archetypal。 这个区别不止在神的形象上面，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分，原本叫什么原型和副本之间的区分。OK， 这个区别或者这个区分也可以用在认知上面。我们对神有真实且具体的认知，但是我们对神的这换句话来说，我们对神有神学、神的知识，关于神的知识。OK。但是我们的知识不管再怎么的完整，不管再怎么的 true， 最终来说我们是受造物，我们不可能有神知道他自己的知识，我们只能在某种程度，因为我们是他的形象，我们的知识总是反映他的知识。所以唯有上帝有 archetype 的神学，我们的神学是 archetypal 神学，副本的神学。所以这个概念可以用在很多的范畴之中，帮助我们理清很多的问题。Okay. 就神的形象来说，我们是副本还是正本？ 副本。 我们是正本，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 正本， 他就是上帝的形象。Right? 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他是那不可见神之，英文会翻译成可见的形象，中文把那个可见是没有翻译进去，原文也没有，但是那个形象本身就是有可见的意思。 OK， He's the visibl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而基督本是神的像。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也提到这句话，会深远的影响我们的神学，因为至少我们可以说，因为神的儿子成了神人 God-man， 道成了肉身，人在世上的生命就有其意义。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上帝为什么拯救我们？自由发挥时间。上帝拯救我们有何目的？好叫我们上天堂。对，没错。还有呢？ 恢复他原本创造的荣耀。 恢复他原本创造人该有的荣耀。OK， yeah， 就这样子。你说我们的神学总要，如果我们的神学要够好，你神学不管在用哪一个主题讨论神学，你最终的目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个神学的主题要从你的身上跳出去。也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们，他最终的目的不是，是为了我们，可是最终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他的儿子，为了他的儿子，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谁能背？八章二十八节大家都能背，上帝预先知道的人，就还是有人可以帮我们念。有人翻到吗？二十八二十九节都来念好了。OK， 二十八节可以帮我们念，二十八、二十九节，麒麟让另外的人念，给其他人机会，念大声一点可以吗？没有人翻到。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哦，所以我们说上帝拯救我们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因为我们是爱他的人。OK， 某些程度，大家，可是你继续读下去，叫他得益处是用什么来定义？有他儿子的样式。凡叫我们效法他儿子样式的事，就是叫定义上就是叫我们得益处的事。他儿子如何，我们就如何。这表示他上十字架，我们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是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稍微厘清一下得益处的意思。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也就是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他的儿子得荣耀。OK， 所以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给了我们一条道路或者方法，让我们可以叫他的儿子得荣耀。哥林多，我们时常用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敞着脸仰望他的荣耀，也就荣上加荣。人最终的目的就是仰望他的荣耀，以至于荣上加荣，以至于他的儿子得荣耀。也就是说，他的儿子，那本是神的形象的，道成了肉身，好似给了我们一个模范或者楷模。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见眼见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所以上帝的荣耀就可以反映在他上帝儿子的面上。现在我们是凭着信心仰望他的荣耀，朝向我们人生最终的目的，就是有一天我们要眼见他变得像他一样。OK， 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当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的时候，你们要效法上帝这句话就有具体的意义了。你们要怎么样效法上帝？就是效法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怎么样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按照他的话语，按照他自己的启示。现在是凭着信心，在他的话语之中，在他荣耀的福音之中，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仰望他儿子的面，在他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是仰望他的荣耀，以至于越像他，以至于荣上加荣。所以约翰欧文会讲说，仰望上帝儿子的荣耀是基督徒在地上成圣的基本的原则。我们时常说仰望上帝的荣耀，仰望基督的荣耀。仰望基督的荣耀不外乎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成圣活在地上的原则。这个概念大家应该 OK 吧？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那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段经文，我们是仰望他的荣耀，因此荣上加荣。OK， 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也爱神的人一样。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这个 archetypal 和 archetypal 的这个分别，原型和副本的分别，其实这也让我们理解，我们之所以能够有神学，是因为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如果这个理解是正确的话，会有一个，对啊，这个之前有一点推测 speculative， 因为圣经没有直接的讲。但是如果合理的推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就算亚当没有犯罪，上帝的儿子还是要道成肉身，要让亚当他能够得到那最后的上帝创造他最后的目标。这个以后可以再讨论。OK， 关于这个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谋杀另外一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是特别可恨的罪行，因为基督工作，基督他完成的工作，为每一个身在各处按照神吩咐要悔改的人带来盼望。你杀掉了他，就夺去了他的这个盼望。OK， 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中序？不知道上帝救恩的人，我们只能按照圣经的，就是如果没有信的人，这个大概就是你说不知道上帝救恩的人，他们是在上帝的审判之中毁灭的。我们只能这么说。所以这个有这个理解，传福音就有某种的紧急性，不是吗？就是救人。是。我是不是又把《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印出来？有吗？他既然按照上帝确定，Carol 的问题是说，人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死亡，或者得救，或者存在世上。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如果我杀了一个人，反正他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的，都在没有一件事发生不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外？那我们怎么能说 夺去了 他的盼望？也就是说，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在圣经之中是否有冲突？圣经中有哪一处经文有说，因为凡事都是在上帝的主权和旨意之下发生的，所以人就没有责任？有吗？如果你能指出哪一处经文，请告诉我，我会写一本书，试着写一本书。这个大概是史上第一本书。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上帝的主权是全然的，而人的责任也无可推诿。我们刚读的那篇经文，那段经文《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它是按照上帝确定的旨意和预知被交予人。上帝的儿子是按照他的旨意上十字架。父若是可以，求你将这杯挪去，但是。是按照你的旨意，不是按照我的旨意。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有没有责任？是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你们无可推诿，你们夺去了他的生命。也就是说，的确，任何事情发生在世界上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但是上帝的旨意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他没有一件事不是借着 means， 尤其是在他的创造界之中，是借着手段。他是定义要借着手段 means， 媒介工具。他不是就是 osmosis， 忽然就这样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没有理由的发生。他是借着所谓 secondary cause， 第二次的因素。所有事情发生，所以你都可以说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OK， 这个人，你谋杀了他，是因为你拿起那把刀，把刀刺到他的心脏里面，这是为什么他会死？这是法医的报告会说出的。但是如果你要神学讲点，这是 secondary cause， 第二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所有的发生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的旨意之下。OK， 但是这之所以是 secondary cause， 并不让你可以推卸任何的责任。OK，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思考何为背负上帝形象，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人，尤其是我们你的圣徒是按照你儿子的形象重新被造的人，让我们思想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也让我们有着这个思想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献上合一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